云且留住，许如云。我们在旧单车老情歌的老歌当中一路通行。听众朋友，接下来请欣赏李克勤的一幽美梦，郑钧的船歌和黄小琥演唱的难得一见。 让你走进我心房，又远已近，又近已远，一有美梦就似匆匆到访。曾在何处微风微雨，街中偶遇，内心点起了希望。绵绵情意，谁可挽狂？似火般激荡，似风中飘荡，留下了痴痴眼光。世上难觅到知心，一生也未会变改。爱尽情地爱，何须怕被隔开？热爱着来日永存在，盼望无负这片刻，不必要自我牺牲。爱尽情地爱，如天意未变改，热爱未如愿更难耐。由近而远，由远而近，一有美梦，让我继续期待。微风微雨，街中偶遇，内心点起了希望。绵绵情意，谁可挽狂？似火般激荡，似风中飘荡，留下了痴痴眼光。世上难觅到知心，一生也未会变改。爱尽情地爱，何须怕被隔开？热爱着来日永存在，盼望无负这片刻，不必要自我牺牲。爱尽情地爱，如天意未变改，热爱未如愿更难耐。由近而远，由远而近，一有美梦，让我继续期待。一有美梦，让我继续期待。一有美梦，让我继续期 的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

起伏不定，回首前尘往事历历，怎么去说起？难争啊，和最后一切都掏空，只是真心的泪怕你不懂，躲在心中的感动慢慢变成了痛。你说我是温州坏男人，彻彻底底烂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万千回奔。你说我是温州坏男人，在夜里叨唠你的青春，爱已不爱，等已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说起难争啊，念最傲，一切都掏空，只是真心的泪怕你不懂，躲在心中的感动慢慢变成了痛。都说我是温州坏男人，看着弟弟烂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万千回奔。你说我是温州坏男人，住在夜里叨唠你的青春，爱已不爱，等已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你说我是温州坏男人，彻彻底底烂漫的灵魂，善良自尊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万千飞奔。你说我是温州坏男人，总在夜里叨唠你的青春，爱已不爱，等已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里的情歌动人依旧，我们也给您回忆的空间，让您回到从前。接下来请欣赏动力火车的《无情的情书》，张学友《遥远的他》。

就是我依然是你的情人，谢谢。 我也在经历

悄悄